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说到陈友谅率领水军去进攻朱元璋啊，进攻南京。那么朱元璋呢，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军事天才拿破仑啊，曾经有一句话说，在战役实施当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就是天才。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当中，在无数的建议当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所以说他的这种成功啊，不是侥幸的，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等待着陈友谅军队的到来。我们再说说陈友谅，陈友谅这个时候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当中，他已经成了皇帝了，把这个徐寿辉杀了之后，他登基做了天完国的皇帝了。现在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低着头聆听他的训示，而且他的舰队已经是来到了南京城附近，指日可待啊，这个应天马上就要归他了，朱元璋就要永远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片大地上的老百姓都将在他陈友谅的管辖之下成为他的臣民。这个时候他的心里肯定想的是，我可不是一个愚民的后代，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低贱的人，我应该是一个最有地位的人。而且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呀，安插在朱元璋军队里的康茂才已经成了我的内线了，他将在明天给我打开通往应天的道路，我的舰队将一往无前征服这个富庶的地方。然后呢，那就是张士诚啊，张士诚不过是个软弱的家伙，他绝不是我的对手，我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全天下的统治者。嚯，您瞧他多狂啊。哎，俗话说这骄兵必败呀，那么也为陈友谅这次的失败打下了伏笔。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的6月23号，那是徐寿辉被杀之后的第七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着秦淮河是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那这个时候呢，天还没亮呢，陈友谅非常的高兴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因为什么呀？因为接应他的人就在附近啊，他认为马上就可以和他们联络上了。于是他亲自登岸，在夜色当中发出了这个呼叫的联络信号。老康，没人答应。这老康是叫谁呢？叫康茂才呢。他一听没人答应，又叫了一声老康，还是没人答应。嘿嘿，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友谅借着月光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前边的这个江东桥，他惊奇的发现，哎，这不是康茂才说的那木头桥啊，是一座石头桥啊。这个时候陈友谅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他喊出了在他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一句名言。什么名言呢？不好，中计了。按照陈友谅的估计啊，这个时候应该是火把葱生，杀声遍地，伏兵四起呀。可是在他一阵惊慌之后，却发现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嘿嘿，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康茂才难道是有事儿来不了了？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很危险，不是久留之地。哎，正在这个时候呢，后边又有军士来向他汇报啊，告诉他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那就是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率领着10000人马在新河口北边的龙湾登陆了，并且打败了驻守在那儿的军队， 这个时候正等着他的大军到那儿去登陆呢。得，既然这儿不好走，有一石头桥挡着，那咱们就去龙湾登陆吧。陈友谅啊，终于钻进了朱元璋给他设计的圈套。陈友谅命令船队加速前进，并在当天的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有一双眼睛正在不远之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那可是朱元璋的眼睛。朱元璋的预料一点没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呀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啊，这一点呢有点像曹操，这个奸雄必定是如此，他必然就选择最稳妥的进攻方法。那在确定所有的汉军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之后，朱元璋摇起了红旗。前文书咱们说了，朱元璋跟他的将领们约定，如果所有的汉军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他就摇动红旗通知大家。这个时候隐藏在石灰山后边应天南城还有大圣关的五路大军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地看着汉军，因为这些朱元璋的部队还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啊。咱不是说过了吗，朱元璋告诉他们摇动黄旗的时候才向汉军发动进攻。这会儿汉军的士兵们也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包围圈里头了，就像是一个大大的麻袋一样，敌人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可是这些朱元璋的部队都在那儿纹丝不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就好像是在家乡过年的时候那些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一样的感觉。战场上出现了片刻可怕的宁静，那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尤其是对于陈友谅的士兵来说。朱元璋的士兵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当中等待多久，因为狮子山上的朱元璋又摇动了黄旗，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和冯胜的率领之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所向披靡，早就已经惊慌失措的汉军是无法抵挡，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这个时候呢，正是退潮，大船全都搁浅了，大多数的汉军只能够跳到长江中逃生。您想想，长江水那是波涛汹涌啊，跳到这江里那也是九死一生啊。陈友谅本人呢，好不容易挤进了一艘还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他一路逃到了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就这一战呢，陈友谅的军队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多具尸体，7000多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受什么损失。除此之外，朱元璋还缴获了100艘大船和好几百条小船，他凭借着这些船只为将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从此之后，朱元璋也有了一支稍微像样一点的舰队。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呢，正如朱元璋在战前所说的那样，他呀气小，眼睁睁的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一顿，只是派了几千兵马在浙江与朱元璋接壤一带的地方武装游行了一番，然后打道回府了。这个人也确实如陈友谅所说，那就是刀架在脖子上，嘿，他才会着急呢。龙湾之战胜利之后，朱元璋在应天站稳了脚跟，那么也度过了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里呢，朱元璋啊经常的微服私访。在这儿啊，咱们就讲一段朱元璋微服私访的小插曲。那是在龙湾之战胜利之后的某一天，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 当时的应天呢，虽然是已经被朱元璋所管辖了，但是治安情况仍然不大好。所以啊，这个禅寺里的僧众一到晚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的时候，这个香客走进了禅寺的大门，他说是天晚了，没有办法赶路，希望啊留宿一宿。看门的小僧人看这个人相貌不俗，什么叫相貌不俗啊，就是长得太难看了，而且非常的凶恶，竟然就不敢阻拦，让这个人进了寺内。禅寺的主持听到这个事儿，慌忙出来看看。当他最初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也不禁吃了一惊，哎呀，没见过长这么难看这么凶的人。但是这主持毕竟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他细看之下觉得这个香客呀身上有一股豪迈之气，而且他身边还挂着一柄宝剑。这主持暗地里就琢磨，这个人呀很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一定是不能得罪的，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把咱这禅寺给烧了，哎呦，这一大堆徒子徒孙们怎么办呢？于是主持就做主让这个香客留宿一晚。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刚才我们说了，在龙湾之战打胜了以后，他也挺得意的，哎，日子呢也过得相对比较平静，所以呀、就常常的微服出巡，这也成了朱元璋在之后几十年里的一个习惯。这一天呢，他穿着便衣信步来到了紫金山下，哎，一看山上有一座禅寺啊，于是乎这朱元璋就回忆起了当年自己当和尚时候的情景，哈，触景生情了，他就想到这个寺里头啊看一看，哎，找找过去当和尚的那种感觉。在这天夜里，主持是左思右想的睡不着觉，他害怕呀，他怕什么呀？他怕这个住进来的这个挺凶的强盗嫌疑特别严重的人晚上会出来闹事儿。可是呢，这话又不能直说，毕竟人家是客人嘛。这个主持啊，考虑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他认为是两全其美的主意。什么主意啊？他决定邀请这位香客到大殿里讲禅。那位说了，什么叫讲禅呢？嘿，所谓讲禅呢，就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种清谈差不多，一大群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坐在一块在那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朱元璋深更半夜的被这小和尚叫起来了，干嘛呀？这小和尚说呀，住持师傅请您去讲禅。哎呦，朱元璋就觉得哭笑不得，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讲什么禅呢？哎，他转念一想又明白了，哦，感情这主持啊他对我有点不放心，那意思是要跟我盘盘道，防着点我。得了，毕竟咱们是在人家这住着，是吧，入乡随俗吧，对这个主人还得讲点礼貌。所以呢，他就随着这个小和尚来到了大殿。这个时候啊，这个大殿是非常的空旷，里边只有朱元璋和主持两个人。分东西坐定之后，主持开始仔细的打量起朱元璋来。他发现眼前的这个人衣着朴素，虽然面相凶恶，但是举止里呢还透着一股土气，顿时他就对这个人是大为藐视。他心想了，这人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啊，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说他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既然是讲禅嘛，还是得说点什么。于是这个主持就开口了，施主何方人士？朱元璋答道，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怀右，所持何业？目下无业，为四处游侠而已。主持一听这话，得觉得自己判断的没错，这人呢肯定是个强盗啊，四处游侠嘛，所谓游侠不就是打劫吗？他准备啊教训一下眼前这个乡巴佬。主持说，啊，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啊， 目下这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夜，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言佛道，可悟人生之理。朱元璋不动声色地问，不知何谓人生之理呀？哈哈，主持说，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您好自揣摩。哈，烦请师父赐教。主持说，祖师有云，静忘心自灭，心灭静无亲，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这主持说这番话呀，无非就是摆出了一副教化的姿态，教育这个朱元璋说，你老实一点，是不是，别当这个游侠去打劫去了，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能安享太平。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了很久，突然是放声大笑。朱元璋的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是久久不去。这主持一看大惊失色，朱元璋笑完之后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主持，突然抽出腰间的宝剑，把剑架在了主持的脖子上。这主持啊，再也掩饰不住了，惊慌失措，说话那声啊都哆嗦了。对，你想干什么啊？如果是要钱财的话，我可以给你啊，您千万别杀我。朱元璋一看他这样，也是又好气又好笑，教训他一顿吧，说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有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呀？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啊，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啊。说完这番话，朱元璋归剑回鞘，朝自己休息的禅房走了回去。主持这个时候才发现，眼前的这个人虽然衣着简朴，但实在是深不可测。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啊？朱元璋啊，根本就没理他，径自回去休息去了。这个主持啊，是一宿都没睡着，他的直觉告诉他，今天来的这个香客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呢，他就决定第二天一定要向他问个明白。第二天呢，主持起身之后跑到了朱元璋的禅房，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去房空。主持又来到了大殿，嘿，在这大殿的墙壁上，他发现呀，有人用朱砂写了几行大字，是一首诗。怎么写的呢？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萧萧问姓名。好了，刚才呀，咱们说的这是一段小插曲儿，说明什么呢？朱元璋啊，在这个时期是战事不断，跟陈友谅拼命啊，那么能有这么几天相对比较平静的日子，实在是难得。不过呢，这个陈友谅他可是不甘心失败，很快就会卷土重来，更加残酷的战斗还在等待着朱元璋。到底是怎样残酷的战斗呢？咱们下回接着说。